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追凶》今天上映，影片围绕着虎胆英雄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一名外科医生展开，讲述了其在家人惨遭暴力侵害之后孤身闯入敌营奋勇复仇的故事。导演贾樟柯新作《江湖儿女》今天上映，影片由赵涛、廖凡主演，徐峥、刁亦男、张一白、张译、董子健等联合出演，讲述了男女主人公长达17年相爱分离重逢的爱情故事。电影《找到你》今天上映，导演吕乐、主演姚晨和马伊琍等人亮相，这是一部女性题材，讲述了身份迥异的两位母亲因一个孩子而命运多舛的故事。电影《黄金兄弟》今天上映，时隔20年，《古惑仔》系列影片当中的五兄弟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再次合体亮相，尽管五人的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但片中的兄弟情谊却仍然在延续。喜剧功夫片《极品师徒》今天上映，影片由青年导演冯万里编剧并执导，在中国福建和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等多地拍摄，讲述了一个95后小伙子误学咏春白鹤拳的错乱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拳术咏春白鹤拳。作为哥斯拉首部动画剧场版作品，《哥斯拉怪兽行星》今天上映。这部由曾执导《名侦探柯南》系列的静野孔文、濑下宽之共同导演，并首次搭档日本编剧须渊玄合作的作品，塑造了影史上最高的300米哥斯拉。丁力执导的老电影《大团圆》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吕克·戈达尔的经典电影《随心所欲》今晚在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讲述了女主人公娜娜如何从一名普通售货员走上卖淫道路的故事。看似凌乱毫无关联的章节，充满哲理般的台词，展现了女主人公悲情的一生。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幻乐之城》第9期今晚播出，白举纲、李光洁、莎拉·布莱曼、秦海璐将用作品上演百味人生。其中率先出场的白举纲将携手导演田园，以童话的梦幻视角演绎自己心中温暖的世界。李光洁将搭档导演辛爽，挑战首部喜剧题材作品，以幽默的方式演绎异乡人的牵挂。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第5季今晚开播，由马东、蔡康永、李诞等人组成导师团。据介绍，本季节目的赛制将更加激烈，海选阶段60位新奇葩选手就要经历1/2生存战的超高淘汰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在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 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没有熟悉的音乐是不是不习惯是吧？ 嗯，嗨、哎，这什么意思？今天是什么画风呢？ 巅峰会嘛。 嗯 啊，就是 我们 厂里出牌 是吧？ 没有固定套路，没有招数、 啊、哦。 巅峰会今天是周五，而且是节前的周五。 嗯，就非常重要。 今天听说特别堵。 哎，对了啊，那我们节目 嘉宾差点迟到， 是吧？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疏通疏通心理啊，说一些快意恩仇的故事。嗯， 舒筋活血。 哎，这个舒筋活血的人来了啊，他有音乐，你有酒吗？ 哟、嗯，嗯，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同事刘笑，欢迎刘笑。 哎，好，这麦克风终于打开了啊。这个各位中秋愉快，今天呢要和二位主持在一块聊聊天。这个当然话题还是围绕着这个电影，这个最新的几部 啊，电影那挣钱方嘛。 啊， 好嘛，哎，昨天我们讲的是票补方啊， 这个、 今天是电影挣钱方。 电影的挣钱的方法可就多了。 欢迎北京交通广播。欢乐挣钱方的主持人刘笑 啊，客气了，客气了，两位都是好朋友啊。 嗯， 这个今天聊的主要其中一部电影，我是这个导演的影迷， 哎， 哦， 粉丝， 知道吗？ 而且脑不残，是那种， 哎呦， 天词啊， 带着批判的精神去看是吗？ 哎，不是，还是带着脑残的，这不好哈， 挺好，挺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就忠于他的电影， 嗯， 这是一特别好的事儿， 嗯， 你老有看不完的。 嗯， 对吧？只要他拍下去， 对对对， 这个人的作品真是不一定， 老见不着，老见不着， 太少， 确实是。 说的哪部电影？今天我们为什么用这音乐啊？ 嗯、 这电影跟这音乐，你要说从这个画风上来讲没什么关系，但是从名字来讲，那真有关系。 嗯，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江湖儿女》。 对， 这个、江湖音乐啊，一般他们说都是就是这个味儿的。 嗯、 我特别欣赏，就是在香港某些年代当中，嗯、那个武侠片里的音乐用的确实好。 对， 他对传统音乐他有回归，他也有自己创新。 没错， 现在我们听的这音乐，我们在刘笑面前说这个话是不专业啊，我实在不专业。我说这个音乐啊，它是来自哪个电影呢？ 李连杰在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太极张三丰》 哦， 太极。 后来《狮王争霸》里用的也一样， 差不多， 现在都不知道了， 就是听着很像是吧？ 啊，对，就是中国很传统的民乐，还是有一种莫名的亲和力，就 是 我们不用去费脑子想，或者提高自己的档次去听，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感受到音乐里所有的内容。 哎，还是他说的对， 好嘛，你这还有这么做这音乐评论人的哈？啊，他说的对， 二师兄说对啊。 都是对的啊！ 听这个音乐是《太极张三丰》里面有一段音乐叫《成长》， 嗯， 记得他那个在练太极的那段， 对， 已经疯了嘛？ 对对对对， 练太极那段， 对，就是在水缸里边瞎祸。 对对对对对，你看啊，那段音乐那个画面，就你想起来什么？就是他所描述的武侠世界里边那个江湖， 嗯， 什么是江湖啊？ 就是搅和江湖。搅和吧，对吧？这些人不好好生活。 你跟张三丰一样，你现在是疯魔了你。 咱们巅峰会嘛。 今天为什么提到这部电影，说到这样的音乐，这个江湖儿女确实是很多人期待贾樟柯作品。 对。 已经有一些年头了。 你比如说 过来了。哎，对对 啊。 你等待他作品也等待一段时间了。上一次看他的作品还是哪一年什么作品还记得吗？ 二十四城记。 哦。 然后好像前面还拍了一个。 山河故人你看 了 是吧？啊。 对。带着些许，这个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因为两位都是朋友，我《山河故人》看完了以后有些许的失望， 嗯， 就是和《三峡好人》比，这待会儿再说，到底我为什么喜欢它？这种电影的风格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时代里变得越来越稀少？这个咱们到时候一块儿聊啊。 好，好，刚才说到这个《江湖儿女》，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在大荧幕上见面的作品， 嗯， 每个周五都会有新片加入，在这个中秋档期。一说到中秋档期，大家还有点不习惯呢，因为国庆档马上就到了。但是我们说这个中秋档就有点像是国庆档期之前的开胃小菜。 嗯， 你别小瞧这个中秋档期，这三天多的时间吧，这个档期可能稍微长一点。 嗯， 对， 一共有19部新片， 嚯， 加入进来 这么大的 19部电影。今天你要说这个电影是没什么可看啊，那肯定是说假了啊。你要说你不爱看，那是对的。好多片子进来在电影院没票房的 啊， 对吧？ 对。 但是我们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两部或者有两三部吧，电影还是比较，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看 点 十足。 什么？一个是今天要说的《江湖儿女》，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要说为什么这个周末颇有江湖味道呢？ 嗯， 还有一部电影叫《黄金兄弟》。 黄金兄弟， 听这个名字你不觉得有江湖哈？ 这个这两部电影加一块就是儒家思想，对吧？ 啊， 江湖儿女嘛，是吧？这是什么？这是孝，是吧？然后那个《黄金兄弟》，这是替孝替都有 啊。 你看，讲 到位， 对不对？ 总结的比较到位。 赶紧说一下，《黄金兄弟》为什么它有江湖味道？是因为它原班人马，什么的原班人马？ 嗯。 古惑仔原 班人马，对，您看这个列表啊，这名单一下想到了我那些比较暗淡的岁月啊， 友情岁月吗？暗淡岁月， 我小时候看古惑仔看害怕了， 他就是想说他打架没赢过， 不敢打架了都啊， 就是比较那个那样的一个人物是吧？在那个学校那个经历，刚才说黄金兄弟江湖儿女，这确实是有江湖味道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很简单，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周末的江湖味道，也来问问大家，是不是在你的电影记忆当中也有很多个江湖？ 嗯， 啊，我们来一起说一说电影当中的江湖，这样一个相望于江湖的周末，你究竟是更钟情于哪一部？ 好， 好吧，我们说到这里呢，先为大家来听一听吧。刚才说过了，今天是《江湖儿女》上映第一天，可能在票房方面，我听到啊，这个传闻说还差点意思啊。 哦，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等着国庆档的很多大片呢。 嗯， 我们来听一听《江湖儿女》究竟是什么样的江湖味道。 咱们是哪种人？ 江湖上的人。 我不是江湖上的人。 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 哎，现在你们都是江湖上的人了。 嗯 啊，江湖儿女的预告片能听出来什么感觉吗？有像贾樟柯电影吗？刘笑， 不太像，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这个过两天我真的得去电影，我还是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啊。但是这电影我得去电影院试试。 你这一听这后边这话，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了，这感觉说的是黄金兄弟啊，是吧？这个味道特别商业色彩嘛，对吧？特别商业片。 这据说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贾樟柯跟大家说他这是一部类型片。 哦， 这个话一出来就有点那个好莱坞类型片的味道 来。 他要突破，有的人啊，他一辈子不需要突破自己。有的人呢，他这个有可能需要突破自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说自己类型片，要真是这个什么枪战警匪，也是不好说了就。 一听这开头就枪声嘛， 嗯， 啊，到最后也是这样一个 啊。 他你说的这个江湖儿女，好多人都很好奇，就是他这个片子，你说他过去山河故人或者三峡好人拍的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嘛， 对， 就是 包括以前的小五啊， 自己那小城里是吧？ 对对对。其实就有点像赵亮说的，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当然开有的时候是开玩笑哈，但是就看你怎么看这事儿 了。 就是两个人之间呢，如果开始一旦算计了，你说他是不是就叫江湖了？他有可能，我觉得哈， 嗯， 贾樟柯说出来这个所谓江湖儿女，他有可能潜台词是想告诉大家， 嗯， 我拍了一个普通人艰难的生活 啊，这是江湖。 对，他认为最普通的人才是在这个最深的所谓的这个人际关系里摸爬滚打的一波人， 所以这个才能构成江湖的那个法则。 对，其实最困难的就是你，包括你后来说的这黄金兄弟，其实是原来古惑仔，我不知道香港话这古惑仔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流氓的 小混混吧？ 小混混 就是迷失了的 啊，就混子 迷失了这些人。 但是我们之所以看了那么多集古惑仔，还觉得他非常有回味， 嗯， 他们还敢一块聚一块再拍黄金兄弟，恐怕给我们留下的不光是打打杀杀的印象， 不光是这， 就是那种艰辛， 嗯， 那种不管是真义气假义气也好， 嗯， 反正他表现出来的江湖上需要啊各种这个真义气，谁最坚持， 嗯， 谁最这个有意志力才能混到最后， 嗯， 这样的一种精神才让我们念念不忘， 嗯， 那么有可能这个江湖儿女我没看啊，我就是瞎猜， 嗯， 以贾樟柯的视角，在以前拍三峡好人的视角来看，他是不是又要拍一个特别普通的人， 嗯， 或者说在一个格局比较大但是起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如何贴地飞行的不易。 嗯， 如果他真的要去拍类型片，就是咱们前日子刚说过有个叫虎胆追凶， 虎胆追凶 就布鲁斯威利斯的那种， 嗯， 原来是一外科大夫，后来就突然变成了一个这个惩恶英雄。 你知道今天上的这部片子刘笑提前看了， 哦， 他知道这片子， 嗯，啊，对，我就不觉得，我也不能说人家假的，人北电毕业， 嗯， 兴许人拍类型片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嗯 啊， 嗯， 而且呢这个主角叫什么来着，嗯，男， 你是说 主角 是廖凡吗？ 嗯， 廖凡， 廖凡，嗯， 廖凡以前拍这种类型片也很有经验。 嗯， 你想师傅那种电影他也干过。 嗯， 所以对于演员来说没什么。 师傅，你是挺喜欢的吗？ 我是挺喜欢，因为廖凡演的也好， 嗯， 他整个那个速度啊， 嗯， 特别像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武侠片，他不追求快。 嗯， 其实他也不太追求真实， 就是那个里面 他追求的是劲儿。 嗯， 就是那种节奏，让你一看就让你踏实，就是在看电影。 他那个有自己的江湖。 嗯， 哎，对， 师傅也是一种江湖。 对， 对， 是吧？ 所以廖凡这不是个坎儿。 啊， 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贾导， 嗯，贾导啊， 自己导演本人， 听听贾导自己说， 啊， 这个江湖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叫江湖儿女？ 啊，有解释啊？ 哎， 因为这个 得拿山西话说 啊，这不会 啊， 不会， 这个山西的云粉 啊，这个江湖呢，为什么叫江湖儿女呢？ 嗯， 江湖儿女是中文片名啊， 嗯， 实际上它的英文译名直译是 江湖。没有没有没有， 你那是功夫，你那是啊，叫灰烬是最纯洁的白，你看， 嗯， 这什么意思啊？它有一种寓意，就是这个女主角巧巧，外表看似比较江湖的女子，实际上内心有着比较传统的道义精神，有自己的坚持啊。 嗯， 那么贾导呢，是曾在这个为一个就是法国那电影手册撰写的专栏当中说过，这个江湖儿女的中文片名是什么意思，他是引自这个费穆导演筹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他说了2010年的时候他在香港采访小城之春的女主角韦韦，他特别遗憾的费穆导演没有自己完成这部影片啊，就是那个电影的故事他没记住，但是那个片名就叫这个江湖儿女， 哦， 所以他其实是 沿用了 这个名字，沿用这个名字是来纪念 这个废党啊，这是 小城之春。 哎，他说这个江湖这个词儿啊，他说儿女好理解的，江湖这词儿还比较难翻译成这个英文的。 嗯， 他说这个江湖呢意味着一次险恶的冒险旅程和复杂的情感经历，这是他的解释。 嗯， 这是贾岛的名词解释。 哎，对了， 祝贺贾岛啊！ 这就是他的 解释的云里雾里，虽然是有传承的啊。我们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老天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今天的话题呢是说说这个电影里的江湖。在这个周末到来的电影呢，好像似乎都有江湖的味道。首先说到的是贾樟柯导演的这部《江湖儿女》，接下来呢跟他同期上映的还有来自古惑仔原班人马出演的《黄金兄弟》。那刚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么多的电影的江湖当中，你最钟情于哪一个啊？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可以来晒一晒你过去电影中的江湖经历、江湖记忆。刚才说到了这个贾樟柯导演他回答江湖这句话啊，他江湖从哪里来，这个名字从哪里来，实际上也想到说这个江湖儿女这部电影呢，其实在咱们公映之前已经颇有名气了，或者他名声在外了，是说他已经在国外拿了奖， 对 吧，他作为这个获奖影片回到中国，所以呢不得不让人想到贾樟柯一贯的一个做法，或者说现在很多他这样的导演，你像当年的《山河故人》或者《三家好人》其实都是获奖作品， 对， 但是在票房上，在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好像不是那么能够占便宜。 哎， 你看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啊，说到《三峡好人》，《三峡好人》2006年票房就1万块钱， 那 06年 啊，《三峡好人》对于当时你说06年已经提醒我了，06年当时也没有票房一个创新高， 对， 一个奇迹啊， 就大概码一数，他可能没怎么数。 问题好嘛？问题是《三峡好人》被认为是贾樟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非常有代表性， 是吧？ 对对对 啊，然后2009年的《24城记》呢，票房是涨了100万的啊，144万，然后这个2015年的《山河故人》，这应该是他票房成绩最好的一部 啊。 在2015年，《山河故人》的总票房收入是3225万，你拿到这两年来说，这个3000多万的成绩是非常低的呀。 这个我有时间啊，我就多说一句哈，因为这里头呢，就是据我。也不算油腻啊，咱们就是稍微逻辑系统复杂一点。 这怎么还在提前摘干净呢？ 提前摘干净。有的时候吧，你看了这个贾导的很多电影，从《站台》到《小五》到《三峡好人》，你看贾导的所有的电影，我斗胆多说啊，就是也不是他每一部电影都码得准所谓的这个上帝之眼的这个状态。在《三峡好人》里面，有可能他拿得非常的准，所以那一部电影呢，很像纪录片，就是给我的很多。这个贾樟柯导演的电影的状态是那个故事线索本身很淡，整个的这个纪录片的感觉很浓， 对， 它是在非常真实的，甚至是用一个镜头不用推拉就摆在那儿，演员去演好，他可能都计算过，在这么远近的一个情况下基本上能够收得到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演员的你也看不出是演还是真的， 对， 是吧，哎， 基本上有一些纪录片的味道。那这样的电影可能我们会看得很过瘾，但是我们也不能多看，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各种这个短视频很火爆的今天，其实我们在那个短视频网站上看到的是那一个人的真实的直播状态吗？他经过了磨皮，经过了修，所有的痛苦也不会放在脸上，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要喜欢我做我的粉丝，其实那个直播并不真实，我不知道现在说什么网上的一些这个视频直播很真实是从哪儿来的，其实经过各种的修改，经过各种的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冷静下来，有可能我们成年了哈，我们倒车回去喜欢去偶尔碰触一下所谓更真实的现在，而贾导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共鸣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三峡好人》这样的电影当中，《 三峡好人》还是你比较喜欢的一部， 对，因为它太像纪录片了，而且特别，我就能脑子里想象得到，这是贾樟柯导演在三峡看到的所有的片段的集成，他并不想把这个故事讲得多精彩，甚至那个故事线本身就是黑白的，他就要把这种黑白呆板甚至有的时候的绝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南向北的全线都是车流集中的路段啊。另外呢，受西车站车多的影响，莲花池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太平桥路、马连道路南北双方向，以及北京西站南路南向北、广安路马家道南街东西双向都是车多路段啊，行驶比较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下半时段，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今天是巅峰会，除了赵亮和张帆以外，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同事刘笑。再次欢迎刘笑。 大家好，大家周末好。祝大家过节愉快。 这个已经住两次了，因为节日现在比较密集啊。 对了， 过两天我想一下啊，应该23号就是今年新定了一丰收节。 对， 然后24号是中秋节。再往后就是咱们国庆节。 国庆节，这个节假日期间啊，大家这个有很多的选择啊，其中这个电影选择也是很多的啊。 刚才听我说那电影的数量的时候，赵亮眼珠子快瞪出来了 啊！这么多的 中秋档期19部 啊， 国庆档还没算 呢。是啊，但19部呢，好像风头比较劲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说这2部啊，这个江湖味很浓的电影啊。 说的是得补充一下，那个要不然别人该生气了啊。说那除了这2部之外，是不是还有啊？ 有 很多， 比如说那个。有一个那个日本动画叫《哥斯拉怪兽行星》要来 哦， 你看这名字起的挺好啊。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谁， 郭敬明小说改编那个 哦， 悲伤逆流成河。 哟，这个可是一个大 IP， 嗯、我看哭了好多小朋友的、 嗯。是是是， 小说是吧？ 当年这个就是很有名啊，这个也风头一时无两啊、 嗯。 悲伤逆流成河，希望看完了之后就是能够情绪得到释放，不要看完了还是想看他之前几部那个来悲伤逆流成河啊。 就是要压抑哈、 啊，对，就确实看那预告片那个风格是压抑，他、 嗯、 讲的是那个校园霸凌事件， 哎、 嗯， 反那个校园暴力的， 嗯， 一个电影、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刚才刘晓提到的，布鲁斯·威利斯那个虎胆 追凶， 哎，不是虎胆龙威 系列。建议这俩电影啊放一块看， 哪俩？ 先去看《悲伤逆流成河》 啊， 实在太压抑，就去看、 啊、看爽片。 这虎胆追凶 对对对 啊，基本上平衡了。 嗯，您这都不挨着。这看完 情绪， 那对呀、啊，你看完那个的压抑，跟看完这个的爽，那接不上茬儿。我跟你说， 可以互补。啊， 有些暴力是该犯的，比如说那个校园暴力， 哎、 对吧？ 对对对， 悲伤逆流成河、 嗯、 这部电影确实是那样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回到这个话题，中心，我们说大家比较瞩目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部， 嗯、 一个是贾樟柯的这部《江湖儿女》。 一个是山西的导演，一个是香港的导演，是吗？这个不知道，这黄金兄弟是谁导演？ 钱嘉乐， 钱嘉乐啊， 钱嘉乐自己导的， 哎，自己导的 啊、 嗯，这个特别特别的。就是想见到哈钱嘉乐的这个导演作品，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兄弟俩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很多这个香港电影当中的熟头熟脸，但是就这么多年呢，他们你不能说他不红，就是其实他的辨识度很高，对吧？他的兄弟俩都是，而且在这个跟我们说很多经典电影当中，都有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出，他们也都是哎性格也都是特别突出的，但是总好像是啊。还是一个就是超级大配角，这种感觉啊。 你说的这个是钱嘉乐和、 嗯、钱嘉乐和他兄弟钱小豪啊，是吧？ 是的兄弟， 是的兄弟， 哦、真是的兄弟， 兄弟俩啊，对啊。 我一直我不知道 啊，长得也很 我一直不知道他们， 对吧？ 因为钱小豪我们知道他有好多代表作品嘛。 是的，啊、 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太极张三丰》里面。跟李连杰作对的 是对、啊、对对 对，特别好，就演的特别好啊！ 两个都是动作演员， 对，都是动作演员， 对吧？ 那这次他也是这个站起了这个老本行嘛，是吧？钱嘉乐啊，这个拍这个所谓的叫《黄金兄弟》《 古惑仔》的二十年之后。 是 重新再来， 对， 但是这回不一样了。他们说原来那国仔，因为刘晓跟我肯定都有记忆，国仔那个年代是靠什么？ 啊、 就是打打杀杀，全是刀，全是冷兵器的、 嗯。 对对对， 这回黄金兄弟不一样了，一开始就是枪声 啊、 哦，就是时代变了。 这个真的是像贾导说的，我是个类型片 哦， 是吧？ 这才是真正 的 类型片， 真正的类型片、 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感觉啊，这是我们说到江湖、嗯、电影当中江湖啊，在这个周末到来的黄金兄弟。 总想叫你们去当兵，因为有地方不计较过去。可以重新开始，尝尝接近死亡的滋味。就知道人生什么才最重要。明明是兄弟，为什么搞成这样？ 把那家伙找出来。 阿爸不让我说呀，他最不想我们兄弟决裂。 当兄弟有今生，没来世。 阿爸多心啊！ 来世要跟他做兄弟吗？ 我可以走了， 你想去哪就去哪。祖哥。 虽然危险卖命，但钱不是一切。 做兄弟，以前我给了你很多机会。 我想， 我们不再是兄弟了。我数到三就杀生，一、二、三。我还你一巴掌，扯平了。 我总觉得这个黄金兄弟应该是配上这样的音乐才是对的啊，因为原班人马嘛，《古惑仔》当中那个《友情岁月》应该还是最经典的代表的音乐啊。 嗯， 这次这个黄金兄弟依然是打的这张牌，我们刚听到这个台词啊，也是 有兄素兄弟， 哎， 有金生没来世，过去经常像电影里面听到这样的话。 但这次这个、啊、他们我看这个剧照哈、啊，感觉都是荷枪实弹的、啊、这种感觉。 而你知道我有一个感受就是 啊， 你今天升级成所谓的就是热兵器啊， 啊 就是国际大片这种感觉、嗯，你其实打的哪张牌，你打的还是这几个人，跟那个武器升级没有关系。 嗯。 啊， 所有的人如果说当年啊受了这种影响，就是看过这个有情节嘛、 嗯， 你回忆的还是当初自己那个青春岁月， 嗯， 跟今天你升级成什么样的装备，我觉得关系都不大。 嗯， 今天你看了多少个片子拍成国际大片了？今年到来的都有好几部啊。 对， 所谓的某些特工片子没法看。 嗯， 所以你要想他们打哪张牌，他们永远打的是让你怀旧的牌，包括贾樟柯导演他在。所有的这个电影当中，你看他运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 他这部电影里面据说他的那个感情跨度也比较长，就是那个时间线比较久远，所以他从什么 BB 机、 嗯、 啊到最后什么麻将馆、嗯、 就是微信网络直播， 对，这样的全都有。 我就有一感觉，就只有这个大国的导演才能有这样的导演出现， 嗯， 就是这个国家可以养着他这么多年，他就我就觉得我资料没攒齐呢，然后我出手就是恨不得我在十一年前攒过的一段纪录片，我拿到这电影里当素材。 他老这样干， 对， 就是那 DV 拍的， 你知道？就这种导演就特别在音乐圈里就特别像朴树那样的歌手，就是我一下子沉，我沉十几年，我就为那十首歌，我觉得我没写好。他呢，有可能也是这么来的。所以呢，这个电影从这个角度，因为刚才赵亮跟我聊到过， 嗯， 里头用到过很多2000几年的一些资料， 是是是，对、 嗯， 专门就为了和现在他要开拍的这个东西做对比，他用。 嗯， 那想当年他去拍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都是无意的。 对啊，你就说他那时候怎么想的，就是拍了再说。 所以人家就是说嘛，他这一次形成了贾车长电影宇宙啊。 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逍遥的生活状态，就只有。就是地方大财力够的地方才能养这样的导演、嗯、就是我就摊着不干。 哎，你说我更正你刚才那个词儿好不好、 啊、 电影宇宙的是舶来品， 嗯， 不叫他们的说法、 嗯、 我们叫电影江湖， 电影江湖啊，电影江湖 以后就是电影宇宙全代替了 啊， 不是谁谁的电影江湖， 电影江湖。 你说他江湖，就我多说一句啊， 嗯， 我因为我看过有关贾导的一些采访， 嗯， 我总觉得吧，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就关注他，我就觉得他那个生活啊， 嗯， 他是一个特别与世隔绝的导演。 你说他 的那个 自己啊， 他速度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也不叫自我封闭， 嗯， 就是他就生活在自己和电影差不多的节奏， 嗯， 那么慢、 嗯， 然后呢，眼睛瞧着的也是他自己，还有个游乐场，他自己真的做了个小游乐场，然后那个游乐场特别有意思 啊， 就是那个旋转木马呀， 啊， 气儿枪打气球那 种，全是小时候那套是吧？ 就是你感觉特别苍凉、嗯，甚至感觉特别无趣， 嗯、 然后呢，他就徜徉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能在那里体会到更多。 就他能有兴趣有乐子在， 所以对他那种与世隔绝是咱们感受不到的，很奇怪。 所以就是他这个就是贾导的这个风格啊，真是太独特了啊。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就是现成的对比的这么一个对象啊，去跟他做类比，找不到。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他理解世界、理解电影的这种方式，没有人能够就是像他一样的去做这种。将诗意和现实结合得如此的紧密，没有办法去分拆。 对，所以在这得多说一句， 嗯， 如果票房仍然不理想，光荣 那就对了。 如果真的票房理想了， 嗯， 也挺好。 嗨、嗯，这都好嘛？您这是、哎、两头赌啊，这都是你的理啊。 这个 借你吉言吧，那个昨天晚上十点钟，截止到昨天晚上十点钟。中秋档的这几个电影当中预售成绩最好的是黄金兄弟， 嗯， 然后那个排在后头的是悲伤逆流成河和江湖儿女，就是悲伤逆流成河和江湖儿女在昨天晚上，至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预售的票房是差不多的， 嗯， 都没太有起色。 嗯， 首映日就今天票房好像据说是刚刚冲上了1000万。 嗯 嗯， 啊，这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看这个票房变化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片子呢它属于就是中量级以下。 这个还有啊，就是影片的基调和情绪是吧？ 对， 你中秋团圆，您呢？悲伤逆流成河，还有就是江湖儿女、 啊 嗯、有这种就是现实的一种悲凉，是吧？ 嗯， 就是 怎么黄金月饼就卖得好，是吧？ 哎，我是觉得确实啊，如果改到这个清明档啊，是吧？就整体的色调比较冷的话，可能还会这个好一些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因为。 中秋嘛，就是说这个秋，毕竟秋天来了，它有一点淡淡的这个凉意，挺好的，是吧？未来、 这是中国古人讲伤春悲秋。 哎，这个你说你一年老这么高兴，你也累得慌，是吧？ 那个 你得有这个比较沉静一点的这个时间。 回头的旁观者说，你们片头里边说的那个就是解释什么叫江湖。他说你们片头里怎么说来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话我跟你说，就是。百试百灵、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解释江湖的时候，你 就 这么 说， 就对了、 是绝对的正确答案。他说贾科长很会讨巧、用一些已经深入人心的音乐，他说到另一方面 音乐来做那个电影的音乐，这个呢让观众有代入感，又能用很好的画面把观众和剧情结合在一起这个音乐部分其实贾樟柯也是老用那老歌是吧、 他有可能是真喜欢啊。那个他不是唱新的，也可能不知道太多别的东西。 赵亮知道这歌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播出频率相当高。 哪个？ 你听几句啊？ 好， 刘笑一定是有印象的。 在每一天，我在流连。 咱再解释一句，是不是蝶月双雄那边专属啊？蝶月双雄那边是用它做了主题歌。 对， 叶倩文的这首《浅醉一生》。 对， 在贾导的那个电影里，就是来来回回出现，就是好多电影里边出现。 小五用过他的普通话版本。这个 他忘不了这个。 对， 他那个时候看片子的时候， 年轻时候的记忆。 对， 不知道这个江湖。这个儿女，这因为现在好像看过的大家都觉得还行，说是贯彻了贾导一贯以来的水准。 那你要不要听一听我们平台上有人看过的？小齐说已经看完了《江湖儿女》。 哎呦， 你厉害啊！因为有地方是有点映的， 点映的 啊。 对， 另外好像首映不同地区有不同的。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一句话概括本片，就是片头赵亮说那句话。 又来了。这皮够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然后再接下来说正经 的，后 说正经的，说总体感觉贾樟柯作为圈外人，能把这种现代江湖题材拍成这样，已经很见功力了。尽管他仍旧放不开自己作品里一贯的地方气息，地方气息说来这种题材的电影以后肯定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且看且珍惜吧。他打了个分，十分给七分。 我倒没那么悲观啊，如果有时间我多说一句，这种电影有可能会越来越多。 什么理由呢？ 我觉得近五年到八年的电影，所有拍电影的那个，就是这样，你拿过来二十多部电影看完了以后，给你一个总体的感受是所有的导演和演员都在庆祝。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点浮躁，就只有庆祝的时候才会浮躁，就是所有电影就是我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拍电影了，我得想玩花，这个大家都比较浮躁，很冷静的导演越来越少。但是呢，这十年大家也看过不少钱，见过不少钱了，也拍过不少烂电影了，也该有一波人冷静下来了。这个庆祝的气氛如果越来越少，客观的情绪越来越多的话，有可能像贾导这样的电影会有更多的市场。同时这些导演你不能被动的让他，你得冷静啊，他冷静不下来他回厕所偷乐去，他自己一旦真的冷静下来了，有可能他出手会比以前高得多，就是他也见过钱了，就也扬过钱了，也失败过了，叫人骂过了，接下来他要回归他导演本色的时候，有可能这样的导演会拍出一些更加客观的电影。 就是导演也冷静下来了，观众也冷静下 来 了，市场也冷静下来，这就联系我们昨天的话题。你看票股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希望票房还是高一点 这是另一话题。 说到江湖，这个各位在你的记忆当中观影的作品里面，哪些江湖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基本上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吧，刚才借刘晓这个话来说，贾樟柯导演的这个新的作品《江湖儿女》不会让他太多的粉丝失望因为这部电影确确实实还是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了。 对， 拿到大奖回来之后呢，能不能在票房上有所突破，我们衷心的祝福。 我替贾导说一个心里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真这么想 啊。 这个票房好不好无所谓电影好就好。 好吧 这是非常真诚的祝福，也是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到贾科长电影的一个品质所在 对，跟钱没关系。 是那个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用一首别人的作品来祝福一下贾科长其实这也是跟很多人的江湖说声再见因为有很多很多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黄金兄弟对于古惑仔有更多的感情，其实那个时候是我总结了一句话叫荷尔蒙的冲动那个时候就更多的无法释放所以终究有那个